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哇，马老师回归，马迷最安慰，我是小张张， 欢迎马老老，快快来抱抱，小一一， 你这个马老老和来抱抱，我是非常喜欢的， 多谢， 正好配合到我了， 极短篇 暗黑初恋故事。First of May 点解音乐？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嗰年 ，When I was small， 我五岁 ，And Christmas tree， 喺暑假我翻咗乡下，然后我跑到一棵树下边，上面好多蝉鸣，我唔知咩嚟嘅。有个梳孖辫的姐姐走埋嚟，好靓。我话姐姐啊，上面嗰啲咩咁嘈啊？佢系蝉嚟嘅。我喺香港冇见过。你想唔想要只蝉啊？想啊，我捉只蝉俾你好唔好？好啊。冇几耐，佢走翻转头，佢双手叫我打开对手。佢话嗱，我放佢入去，你唔好睇。哦，咁啊，摆咗落去啦，我只手，然后感觉里面有只嘢喺度走嚟走去。他说你捉了一只蝉呢，就代表呢整个夏天呢你都会捉住的。我觉得好浪漫啊这一刻。他跟着他说你等我回来好啊。没几耐他跑回转头，还带了整班小朋友跑过来。我说什么事啊，你打开一只手看看，一打开，哈哈哈，傻仔捉住只曱甴当是蝉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不好。我以为是变咗只 O 蝉 ，O 蝉目标。 I've been alone with you inside my mind, and in my dreams I've kissed your lips a thousand times.I sometimes see you pass outside my door. Hello, is it me you're looking for?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I can see it in your smile. You're all I've ever wanted, and my arms are open.'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 much. I love you. 我哋有 Lionel Richie 嘅呢一首 Hello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嘅第一首歌曲。提提你，雷暴警告，有一成到今朝11:30，28度气温，唔好咁热，凉翻少少咯。 Sunlight in your hair, and tell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how much I care. Sometimes I feel my heart will overflow. Hello, I've just got to let you know, 'cause I wonder.And I wonder what you do.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or is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hello. I love you. 晴朗的天气，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西南风。听日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个礼拜会有骤雨，天色会比较明朗。礼拜五嘅早上一样嘅约会啊，十点到晏昼一点钟有风骚快活人，我哋十二点半一样嘅点唱嘅时间，就唔使咁早打嚟嘅。不过你可以网上留言，可以帮你读出。同埋今日你又知唔知道我哋嘅嘉宾犀利啦？发型达人啊 Jeff 啊，要知道对发型有啲咩嘅新嘅潮流、新嘅睇法，就留意一下十一点钟之后嘅节目。 Someone loves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好啦，今日马老师回归，当然交代一下啦。咁有啲咩嘅，即系呢几日做过啲咩啊？身体点啊？而家你知马咪好关心你噶嘛，系咪啊？即系啲朋友马话， 感谢关心。 嗯， 笑乜嘢、啊？ 咪讲一讲俾大家听嘅就系呢个情况系点样。 而家、OK 啊， 因为你两日冇翻啊嘛，系 啊， 我哋好开心，我好开心啊。 我知道啊， 但 系头 先你嗰个极短片都听得出，你真系好病。 我觉得你呢个反而好笑啊， 真系病，又真系病， 真系病，冇水准啊！你明唔明？ 哎呀，你讲嘢保留少少好唔好？ 我都系觉得我使同你保留，每一次翻嚟做节目都去到尽噶啦。 所以咧，你系应该系冇事 嘅。我冇事，我有事啊，应该好大件事 啦。我相信你都有去睇医生啦。根据你观察，不如顺便当系倾下偈啦。你见到而家即系，因为譬如有一排咧，当疫情嘅时候，真系好多人嘅，爆晒棚入到去咧，门口都入唔到。 我去到嗰时咧，因为我喺电台走嗰阵咧，翻到去都系十一点松啲到啦。咁我就即刻挂号。 又系睇嗰个女西医啊？ 系啊，你又记得？ 我 佢净系睇女西医，男西医佢唔睇。 女医医， 女医医， 医 我又 犀利。 女医医我又嚟。 嗰个医系边个医啊？系女字边嗰个定系医生嗰个？ 医生嗰啲。 咁个西医系咩疗法同你疗噶？ 女西医个医系女啦，跟住咧西啦，跟住咧睇医医个医啊。 姓女噶，姓女嘅，姓女嘅。 嗱，你唔好侮辱我最尊敬嘅女医生啊！ 侮辱佢啊！我怀疑你啫嘛。 我虽然病，但系我认到字嘅， 唔会入错嘅。 我唔会入错嘅，系咯。 点啊？点啊？佢帮点样帮你诊断啊？有冇先同你睇下有冇发烧先啦？梗系啦。 呢个应该护士。做嘅其实呢啲唔使女生做， 个呢啲系因为女医生特登要帮我做。我同出边嗰啲护士讲啦，呢个病人我 reserve 帮佢，但 我要帮佢插耳仔。 系啦，咁啊少少发烧啦，佢话。 原来你嗰日仲有发烧添啊？ 好轻微。 我唔怪你嗰日牛牛痘痘啦。 系啊，咁跟住又叫我揭呢件衫啦，跟住我对住佢话你拧住面啦，我帮你听个肺啊。啊，咁佢话 果然好肺喎。 系啊，冇事。咁啊抹大个喉咙，佢话你个喉咙咧又红又肿。咁可能係上呼吸道感染， 俗稱嗰啲感冒啦，係咪？ 唔知啊，我唔知 上呼吸道感染咯。 係佢第一次用咁嘅 term 嚟同我講。 唔係上呼吸道感染， 係好吸引㗎嘛。 係啊， 呢一排 係 多咗嘅。 係 啊，因為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佢就係輕微唔舒服。係 啊，好輕微。係 啦，輕微唔舒服嘅啫，唞下就冇事㗎啦。 係啊， 甚至乎即係自己可能喺屋企嗰度即係 飲杯水，多啲水啦， 同埋瞓覺休息咁樣 OK。 咁佢開咗啲藥俾我啦。 咩藥啊？ 四粒四种， 我四种唔同嘅药系咪？ 系啦，消肿啊，消炎啊， 即系春夏秋冬都有。 消肿系咪针对你肚腩噶？咁你到今日嘅状况， 其实咧，我今日状况好多，好好多。 嗰日你个样衰好多， 真系啊！ 我劝你走嗰日， 系啊， 系咪 你真系睇得出噶？ 我梗系睇得出啦。 因为你嗰日真系 好 冇精神 啊！你个样好似咖啡猫咁样，知唔知啊？ 我只眼跌咗落嚟， 成眼咖啡咁，好肿啊！我意思系， 哦，系咩？ 系啊，所以我劝你翻嚟休息咯。 多谢关心，而家小弟冇事啦。 唔好阻住晒， 系。 因为嗰日星期三咧，阿马老师其实复翻咗嚟嘅，佢好尽责嘅。咁但系咧，我哋见到佢咁，不如话叫你走啦。 系啊，你交低啲嘢咪算咯。 跟住就走去揾阿姨姨啦。 系啦，跟住揾阿女西医啦，即刻跑过去啦。 吓，系啦，哇，好嘢，真系唔使翻去揾女西医。 跑过去，佢好近嘅咩？佢喺九龙塘啊。 你唔好理我啦，我跑去揾佢得，惊迟咗。 九龙塘嘅姨姨， 真系好多间噶，唔同女西医分布好多间唔同嘅诊所， 都系姨姨嚟嘅。姨姨同你攞， 每一个都唔同嘅系嘛？你就好啦，有咁多医生抵住你，应该冇事。 起死回生， 好死回生 啊！好热啊！欣欣琴日话当活马医啊， 系啊。 佢有祝福你嘅，冇错，都辛啊，辛苦晒欣欣。 系啊，我系真系要感谢阿欣欣啊， 真系噶， 我帮天欣啊， 冇错。 今日佢好忙啊，又出咗去睇场地啦。 佢而家喺百忙之中嘅喎，仲要有好多嘢。 系啊， 有啲我哋边个头晕身气啊？ 仲有寻日嗰个剧咧，真系我觉得啊，写得唔系几好。 寻日嗰个剧 系 星期三嗰个啊，诶，有个新同事嚟， 系冇错冇错， 嗰个几好啊，佢把声几好听。 系 Harry， 系啊， 你有听翻？ 系啊。有，我都 佢做天氣報告嗰位先生， 我哋嗰陣真係有聽啊！我仲以為佢就你喺屋企休息啊，你應該唔聽。 唔係啱睇完女西醫翻到去港島聽咯， 趕得切係咪？ 係啊 ，OK。 我幾想邀約阿女西醫上嚟我哋節目。 係好啊，揾人咯，係啊，講下你嘅。 你有冇問過我？ 我依家問你咯，我依家問你咯。 我唔批准。 OK， 算啦，收翻。 最緊要就係大家要身體健康啦，尤其是呢一排啊嚇，因為立咗秋啊，有時你會發覺嘅就可能係朝頭早或者係夜晚黑，佢係有啲涼嘅， 係 啦，等你有秘俾你講得到嘅咁樣咯， 爭秋奪暑啊！ 最重要嘅就係因為你啱啱知，你知啦，你生活你知星色犬馬係咪先？咁多嘢搞，咁即係我哋真係好擔心，我唔知你 又馬家又深圳咁樣， 誒咁兩即係小心啲好，顧己及人啊嘛！ 我知道，知道。 最紧要祝大家身体健康。 既然系咁， 系。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日，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河北省防汛救灾暨灾后重建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寻日，河北全省有29人因灾死亡，其中6人系先前失联人员，目前仍然有16人失联，救援人员仍在全力搜救。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对一名军工集团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已经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报道话，犯罪嫌疑人曾某某属于重要涉密人员，他被单位公派到意大利留学进修期间，美国驻当地使馆官员蔡斯主动同他结识。之后通过聚餐、郊游、观赏歌剧等的活动，逐步密切关系。蔡斯向曾某某灌输西方价值观，又表明中情局罗马站人员身份，承诺给予巨额报酬，并且为曾某某全家办理赴美移民，要求他提供中国军事方面敏感资讯。曾某某同意与美方签署协议，接受美方考核和培训。曾某某回国之后，继续与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头，提供大量中国核心情报，收取间谍经费。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之后，获取曾某某间谍活动证据，依法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及时消除危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中澳议会交流机制主席铁莹在澳洲表示，当前中澳关系企稳向好，中方愿意同澳方加强交流合作，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中国全国人大愿意同澳洲议会一起为推动中澳关系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应澳洲国会邀请，铁莹星期一至星期五率团访澳，分别与澳洲参众议院议长以及外交贸易部官员等政界人士会面。 新华社报道，澳方积极评价两国关系，愿意加强与中方对话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土耳其发生 5.3 级地震，至少23人受伤，部分建筑物受损。地震在当地星期四发生，震央位于马拉蒂亚省一个城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土耳其卫生部长在社交媒体表示，伤者主要是被建筑物跌落来的碎石击中，或者在逃生的时候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周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11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3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9点，系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6.6升2.3，盈富基金19.64跌1.4，恒生中国企业67.54跌8.8，腾讯控股336.6跌3.2，友邦保险73.75冇升跌，中国移动65.9升1.05，创科实业82.8升3.85，碧桂园9.3系跌1.1。李宁44.15系升8毫，美团系报137.7跌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4.8，瑞士法郎0.876，加元1.344，人民币7.231，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港金报17,850，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2美元，卖出19.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湾仔马斯道天桥有交通意外啦，影响到红兴道来回方向嘅车不能转入去马斯道嘅，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红兴道来回方向嘅车都可以转翻去马斯道啦，咁一带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咁而家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车龙就喺骏景园。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去翻云华街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三号 C、三号 X、302、302 A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高会长，我同吴建设已经倾好啦，将佢间厂嘅设备应该拆嘅拆，应该留留，然后合并到我新起嘅钢厂。 唔得啊，许半夏，呢间系省怡钢，就算改咗名，佢以前都系国营厂，就咁样处理，呢、这个责任边个都承担唔起。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教科书啊！ 喂喂喂，阿 Lu 阿 Lu， 你做咩喺度卖书啊？ 哎呀，我侄仔升班啊，啲书唔用噶啦。 唔用都唔系咁卖啦，教科书同以前嘅卖法唔同晒噶啦。想知道旧书点卖法？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建威知识会社啦。诶，唔系，呢本好似特别旧嘅。 系啊，呢本系我细个噶嘛。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我哋耐唔耐都讲下啦。都市人咧要适量嘅运动啦，咁样。但系有啲运动咧喺屋企咧就唔系好适合嘅。我仲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都讲过咧，同啲同学仔屋企打嗰啲叫做羽毛球，咁啊令到屋企人咧就话喂你好打到啲嘢啊咁样。另外一样嘢咧，女仔好似嗱，我感觉就系女仔好似比较叻啲，同埋系中意啲嘅，叫跳绳。 我喺屋企都跳过啦。 系啦，跳绳。 橡筋绳又有，揈大绳又有。 屋企点跳橡筋绳啊？ 跳到打斜。 你讲你而家定以前啊？ 梗系以前细个啦。 橡筋绳有两只嘅，你知唔知噶？ 有。 橡筋绳有一只嘅就系跳高嘅， 系啊。 另外有一只嘅就系冇错，翘脚嘅，系啦。 脚掌。 有咩嘅？有得数嘅。 系啊。 小皮球、 香蕉油、奶儿开花、一十一、一五六、一五七、一八一九、二十一、二五二、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一路咁样数嘅。 系啊系啊。 咁你就 系 其实系咁样跳， 系啊， 跳，直至到咧你跳唔到为止。 你成日玩嘅嗰阵时， 我成日玩嘅， 系啊， 因为唔使钱噶嘛。 系啊。 你橡筋其实好容易嘅啫，好容易揾 到。你小学休息嘅小息嘅时候，一定系玩橡筋绳。 系冇错，我个条裙袋都有一条橡筋绳嘅嗰阵时候。 系 啊， 唔知啊。 即条橡筋绳嘅话都好讲究噶，有啲系净系用呢个黄色嘅，有啲就系用呢个黄色扣 色 嘅，冇错。 睇嚟靓啲啊嘛。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 而家讲嘅咧就唔系呢橡筋绳啦，就真系跳绳嗰啲咧，即系两个手每揸个柄，跟住揈。但系最容易系咩咧？棘到自己啦，亦都容易。如果你喺屋企做运动，就会揈到一啲嘢啦，或者人哋行过咧又会揈到人啦咁样。而家日本咧兴一种叫做空气 跳空气绳 、你会唔会因为咁样 有事啊？我有个朋友佢跳紧，佢话俾我听好好，佢话 好特别， 跳二百下，每次二百下，佢话真系几好嘅吓咁咯。 咁你有冇问下佢嗱？空气绳咧，即系话其实得两个柄啦，但佢跳法系咪都同一般传统嘅一样？照当系条绳喺度， 照当有条绳喺度。佢双脚跳起又有， 单脚又有， 踏单车脚咁又有 交叉。 佢话有咩好咧？就系第一，佢话咧 心肺功能。 头哥唔会太伤，因为如果你跑步咧， 可能一會傷到膝頭哥。 因為你要承受嘅就係你自己身體嘅體重三倍嘅重量。 係啊，咁佢又話呢個最好啦，因為你買個跑步機咧，佢話你跑兩個禮拜你唔跑噶啦，嘥錢又擺喺度，係啊，咁我又跳空氣橡筋繩。 佢同你講係咪想教你啊？定係叫你都可？ 呢個係我同佢私人之間嘅。 佢係咪其實話俾你聽？ 我唔想透露俾你聽。 點解唔可以講？ 係咯，即係無端同你帶呢個話題，佢梗係 即係你覺得節目內容唔係呢啲嘢係嘛？係朋友同朋友之間兩個酒杯底傾嘅嘢。但其實佢呢個我想問嘅就係話呢一個咁嘅空氣繩嘅話，你應該係有兩個柄揸住㗎啦。咁嗰兩塊柄揸住嘅話，佢有冇可能就你揈一下嘅話，佢會幫你 count 究竟你跳咗幾下咧？ 好似冇嘅喎，淨係得個柄 嘅 啫。 如果係咁嘅話，有咩係咯？ 咁唔使揸住個柄啦，揸兩樽水都得啦。 我揸住個柄俾你有一個實在感啊，即係佢話個柄咧係有少重量嘅，即係你令你個感覺真實。 但 係 你唔使揸呢個柄啊嘛，即係其實你可能揸兩支礦泉水都得啦。如果 咁 你有啲嘢 啊 嘛，係 啊 係 啊， 你只不過就係個手就係打滑打圈啊嘛，只腳嘅就係跳起啫嘛。其實唔使噶，你咩都唔使都可以做到添。 啱啊，我覺得頭先啊。你例如個 idea 幾好，如果你記錄到佢心跳啊， 除非你係咁樣， 嗰啲嘢就真係好用， 最重要。 即係好似大家話玩 wheel 咧，咪試過其實咁樣嘅，有啲 game 咧，佢咪有一嚿嘢會攞住嘅，跟住你可以打網球噶嘛，同個電視嗰度打網球噶嘛，其實真係出力嘅喎。 系 啊，譬如可能一打咁样，佢会打翻俾你，咁跟住咧，你系会因为咁样嘅话，你系做到运动嘅。 其实几好玩噶，嗰、那个有埋声添啊，卜声噶，即系个象征度都几似噶。 系、如果唔系嘅话，呢咁嘅空气绳，我又觉得就系、哇冇嘢啊嘛，你唔使咁样就买一嚿咁样嘅嘢，就有个象征度啊嘛，唔 揸 都得啦。 系啊，或者你戴个智能手表已经搞掂啦。 系噶系噶， 系咪使乜买嗰两嚿嘢？ 我记得嘅就系有一个系你坑噶嘛，譬如可能你攞咗个智能手机嘅话，你咁样揈揈揈揈揈揈揈，可以睇下你。揈啊揈咗幾多下噶嘛？因為我見到有一個朋友，我有一次嘅就係見到佢有一輪成個都係咁樣攞住個手機嘅話，得閒無事咧，佢就走去揈。我話你做乜嘢啊？佢就係話唔知好似有一個獎勵計劃，就係、是、咧你每日好似揈一千啦嚇，佢會咧你可以。你可以嘅就係喺嗰個獎勵計劃裏面嗰度咧，就係揀咗啲禮物嘅喎，我唔知咩嚟。 喂，如果 係 咁啊， 好白痴食。 簡單啦，你綁喺你隻貓度搞掂咯，佢成日走嚟。 啊，咁又唔得喎！佢話其實佢又好似 detect 到你嘅，係咪真人你自己咁樣攞住嚟揈嘅喎？係啊。幾無聊啊！你話 就日係咁樣揈嘅手機， 就係做啲咁樣嘅嘢，係啊，即係咁樣去揈咯，係啊，係。 O K， 好意思啊， 唔係你諗嗰種揈啊 嚇，佢好衰啊， 係啊， 佢真係好衰， 無時無刻都係諗緊呢樣嘢。 我講嘅咩？唔係 你 講嘅，你 唔 係。嗱，就算邊個講都好，都係賴你。 我衰，我衰格，我卑鄙，我無恥。喂，好啦，阿 Jeff 嚟咗啦，几靓仔。喂 ，Jeff， 早晨早晨，一出现喺我哋节目里边嘅发型师大人啊， 欢迎欢迎 欢迎咋， 一阵十一点会出现喺我哋嘅，你又知唔知？ Yeah! My heart goes shalalalala, shalalalala. just like mine, you'll feel like crying. Sing along, maybe once, maybe twice, let's try it together. Some sweet day, no one knows your return, and you'll be happy. Shout it sweet in a song, listen to your heart, it is singing. My heart goes shala. 时间10:50，听紧《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缘，众女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总试过那种寻寻觅觅、得得失失的爱情感觉。每一次以为得到，最后可能又是失望多一次。然后某年某月某日，你一个人终于闯进你的生命，令你终于知道是的，寻觅多年找到的就是你一个人。千种缺失到最后都是值得，因为今日已经找到你一个最适合的人。听着这个节目的你，找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未？ Time,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 All of my life, 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looking back a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 they met and what makes it last.Would I recognize the fac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So many quiet walks to take. So many.So much love to make. Oh, I think we're gonna need some time. Maybe all we need is time. And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ust be you. And I'm feeling it'll just be you all of my life. It's you. It's you. 心中知道，心中相信。嗰个等待嘅人就系你。网上情缘，两个拍拖的人无论几甜蜜的说话，当讲到第二十次、三十次、一百次，感觉是不是还是一样？无论几炽热的爱情，当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爱情还是不是一样？今日的我愿意相信，真正的爱情就算看不到，心里面都会感觉到。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you did. Girl,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A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But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And give me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头先咧呢个网上情缘咧讲到揾一个即系自己适合嘅人啦 ，Mr. Right 啦或者 Miss Right 啦、嗯，其实咧我自己引申到今日个嘉宾啊，揾一位好明白自己嘅，一坐低佢识得帮你打造一个你中意嘅发型嘅发型师咧，都系一个好即系个好事嚟噶 ，Sir 同唔同意啊？ 嗯， 即系唔需要解释太多，所以有以前啊，我有时有一段日子咧就试下唔同嘅发型屋咧、嗯，有时、好似我讲极佢都唔系好知道我想要啲咩嘅咁，或者阿小强你喺呢方面点啊？即系揾发型师咧，你撞啊定系点噶？ 我其实撞噶咋，系、啊，我好求其，即系我觉得剪啱咪啱，唔啱咪下次帮衬佢咯。 咁咩位置系唔啱啊？ 或者佢剪得唔合我心水咯。 哦， 系啊，好大啊！即系如果一哇好样衰啊，咁我好可能好快，咪再剪再剪过咁啊算数啦。咁啊梳翻而家都 OK 嘅。 同埋头发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因为佢会长噶嘛。 系啊， 系 啊， 佢长翻之后咧，你咪可以有第二次嘅机会咯。所以我又觉得冇乜所谓。但系你就如果系嘅话，你我觉得佢要识得知道嘅就系、是你嘅日常生活，我觉得都系重要噶、啊。因为咧，我而家个发型师佢同我讲嘅就系话，剪个发型唔系咁简单，因为要衬你啲衫。 啊咁啊，若果唔係 咧，冇錯，你嘅工作咁、啊、其實有好多嘢佢都要顧及嘅，係唔係咁樣咧？一陣間我哋同我哋嘅髮型師，我哋阿 Jeff 咧會傾一傾偈啊！ 請教下佢先，正啊！你又知唔知啊？出現啱先咧，十一點鐘新聞報告。 Hello， 大家好，我係李克勤啊！我認為一個人如果要過得快活咧，最緊要係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啊！一十一点啊，答二过少少，提提大家一八七二三八八就系我哋点账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 ，Carmen 接紧你个电话噶啦。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发型达人，我哋嘅靓仔嘉宾 Jeff Yuan 欢迎晒， 欢迎晒 Jeff。哇，講下 Jeff 咧，好犀利啊！即係來頭不少啊！咁啊，香港髮型師咧，咪多次咧就係參與國際髮型比賽咧，屢獲殊榮嘅。例如咧就有呢一個嘅就係絲華購專業大中華美髮大賽大中華地區男士組別嘅冠軍，港澳地區嘅冠軍，同埋第十以及第十一屆被譽為 Hair 嘅，哇！呢一個真係犀利啊！奧斯卡嘅全球競賽 International Visionary Award 中嘅勇。五奪亞軍嘅， 哇！ 擺唔曬屋企啲獎座啊， 好犀利喎！ 係啊， 玩下咧，玩下， 玩下咧，玩下啫，玩下。 其實咧，攞到呢啲獎項咧，對你嚟講咧，個意思喺邊度？會唔會係更加有信心？下一次咧會要更加嗱，譬如今次你攞亞軍，下次唔得，我要一定要攞冠軍，會唔會呢個諗法㗎？ 有有有，因為咧佢有分嘅比賽啦，有分啦好多唔同嘅組別啦，男士啦、商業啦、creative 啦、color 咁樣嘅，咁最後咧有一個叫做全場總冠軍嘅， 就樣樣嘢都咁得， 係啦係啦，咁我嗰時我參加呢個男士啦，咁我就會想即係贏咗佢呢個嘅所有嘅組別嘅冠軍，但係咧個總冠軍咧。仲未到，咁所以我一路參加呢個比賽咯 ，keep 住做呢個比賽，想係贏到呢個總冠軍，為呢個香港爭光咁樣嘅。 哇，好啊， 有加油啊，你 有呢個野心好啊， 幾多年前㗎？你呢個亞軍 應該最近嘅咋係嘛？ 最近嘅，如果亞軍呢個係大概2021年左右， 2021年 係啊， 係啦，即係兩年前。 系啦， 系咯，哇，好犀利！ 加油啊，好！ 我想问咧，就系男子组别同埋女子组别咧，有啲咩嘅关？有啲乜嘢唔同啊？譬如可能你剪一个男仔嘅头发同埋一个女仔嘅头发， 剪个男仔咧就会简单少少啦，好注重咧少少嘅 detail 啦，你个滴水啦，你嗰个形状啦嘅结构，可能你嘅青位同埋头顶个构造系点样咯？咁女仔嘅话咧。 咁啊麻煩啲啦，咁啊短頭髮啦、超短頭髮啦、卜頭啦、中長啦、長頭髮同埋超長頭髮、直頭髮、攣頭髮，唔同嘅顏色都有分嘅。 哇，真係麻煩。 咁我想問難度咧？點即係對於你嚟講最難嘅係咩髮型係你處理過？男仔一定女仔長頭髮定超短？喂，有啲人話超短都難剪嘅喎，即係要剪到佢靚。 你嘅最難嘅係冇頭髮， 係 因為我真 係 有個 朋友冇頭髮，仲要你幫佢分界，分翻條界。 你只嚟得三條，但係你要我幫你點剪啊？ 難度係咩？你覺得最難處理？ 我覺得最難處理係。个客佢唔知佢自己要乜嘢 哦，有咩？ 喂，但唔系喎，嗱，不如当我系客先算啦、嗯。我唔知噶，你总之你同我剪到，我觉得好睇咯。咁你咪用你自己嘅方法咯。因为你嗱，我成日觉得发型师 artist 嚟嘅，艺术家嚟嘅，佢唔系净系一个工匠嘅艺术家。咁你咪剪一个佢中意嘅咯。你有冇咁样谂过？ 咪就系、是、唔知道佢又中意啲咩嘢咯，因为佢自己都唔知自己想要啲乜嘢啊嘛。 由你带领 佢。不如咁讲啦，一个好嘅发型嘅话，其实系要点样？需要有啲乜嘢嘅条件啊？即系譬如可能嘅就佢要衬佢嘅发型，你会谂啲咩嘢嘅？或者同佢点样沟通？譬如会唔会系就系佢究竟做啲咩嘢？需唔需要谂埋呢啲嘢噶？譬如可能嘅就佢嘅喜好、佢嘅性格，咁你先至可以有一个就 系 好完美 系啦。职业 系啦，会唔会需要考虑埋呢啲？ 其实呢个咧要需要考虑好多嘅，咁呢个咧都系其中咧一个问题。我哋陣間咧就會、 哦、 會問嘅，咁我就會想講多啲呢方面咁嘅嘢啦。不過咧，design 嚟講咧，我覺得係點樣襯到一個頭髮，要襯到個人咧，啱個人咧。咁、我覺得係本身嗰個人嘅氣質啦，本身個人嗰個嘅。需求係啲乜嘢？個本身嘅職業係點樣啦？即係你唔可以一個 OL 咁樣，你整到好浮誇，跟住整到一個爆炸頭，電攣曬佢，好淺色，粉紅色頭，咁啊唔得咯。 係啊， 係咁有分咧，我哋就會叫做商業啦，有分咧叫 creative 啦，係用翻唔同嘅人、唔同嘅對象咁樣。 哦，係喎，係啊 ，creative 啲可能嘅就係啲適合啲咧 artist 啊，係咪啊？又或者嘅就係啦，做 show 啊，你就可以浮誇啲。 fashion 啦，又中意貪靚啲，會誇張啲啊咁樣嗰種。 阿 Jeff，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其實咧，而家就嚟緊住七月十四，真係嘅，因為我問過一個髮型師，佢話咧女仔長過腰嘅頭髮咧唔可以立亂剪嘅。有冇呢一樣嘢？ 會點啊？ 有冇聽過啊？ 冇、 啊，唔係啊， 我都冇聽過。 係啊，佢話咧有一其中有一位嘅髮型師，佢曾經同我講過，嗰、那個女髮型師嚟嘅，佢就係話，如果一個女仔佢 book 我要剪一個就係長及腰嘅頭髮，如果要剪嘅話咧係要擲日子嘅。 唔係啩？ 但剪 你冇聽過， 即 係 唔可以剪短啊？ 唔可以，即係佢唔可以立亂動。动刀咧，即系若果系佢长过个腰嘅头发嘅话，系有啲咁嘅禁忌嘅，有冇听过？ 冇，真系未听过。 我系谂住问你啊， 或者你有冇听过咩禁忌啊？你讲 乜嘢？发型师，发型师有冇禁忌？ 即系发型师有冇啲咩禁忌啊？ 跌咗胶剪， 系啊， 有， 一定有嘅，跌胶剪啊嗰啲咁系嘛？ 大镬啦， 系啊， 跌胶剪会点样大镬法啊？ 因为把胶剪咧好贵嘅咩？有啲胶剪系真系 唔 剪嘅， 万几， 几万。 几万蚊嘅真噶， 咁跌咗你会觉得系点噶？ 因为你如果跌咗咧，佢个头啦，或者嗰个嘅本身嗰个嘅金属咧，佢就会歪咗或者崩咗，咁你就可能整唔翻嘅啦。 呢个纯粹经济啫，就唔关咩禁忌啊咩嗰啲嘅嘢。 咁禁忌咧有一样嘅，咁我平时都会做嘅，大家扫地。咁啊，发型师好罩忌啦，譬如一啲姐姐啦扫地啦，咁你剪下头发。或者佢喺度做緊嘢嘅時候，有人掃到佢只腳，咁好大鑊噶啦！ 會點啊？ 髮型師又老嬲噶啦，好啲。 會點啊？ 掃點解啊？佢哋會覺得咁樣 掃走啲客， 掃走啲客啊， 掃走啲財啊， 哦，生意 唔 好，係掃走啲生意。 咁但係其實你唔可以同姐姐講，總之有客人就唔好掃住咯，要收鋪錢先掃咯，得唔得？ 咁啊唔得， 唔得嘅，因為係啊， 因為積得太多啦， 係啊，譬如隔離啦，做完個客啦，咁要即刻清潔嘅嘛，保持翻個地面係乾淨咁， 係 啊，咁如果唔小心掃到咧，咁嗰個就姐姐咧就一定俾人鬧咯。咁我又冇乜所謂嘅，我冇乜受，我冇所謂嘅，冇詐忌嘅。 你唔好詐底喎， 真係冇，真係冇。 哦，我仲以為有啲咁嘅禁忌，因為我同佢講嘅就係啊，要擲日嘅，甚至乎佢好得意嘅。有時佢可能一入嚟，佢會睇個客人嘅時候，會剪個頭髮或者整啲咩嘢嘅話咧，佢話會聞下個頭皮。先嘅，佢话问下个头皮嘅话，就知道究竟佢个头皮健唔健康。佢话其实如果你个头皮系唔健康嘅话咧，系有臭味嘅。 哇， 系啊，系有味道嘅。咁就你闻一闻嘅话，佢系咪真嘅？ 其实 系佢有油味， 有 味道嘅。 唔使擁埋佢聞咯， 企近啲啦，聞 到。企度咧，已經聞到噶啦。 哇！好難 聞啊！我有味啊！ 但我想問你，你意思係佢，你意思係佢嘅頭髮唔健康，定係佢唔洗頭咋？即係嗰種味道係唔健康，定係少洗頭嘅帶嚟嘅後果咋？ 一嚟咧，少洗頭啦，用錯呢個嘅洗頭水啦，都會導致咁樣咯。 係咩？ 係啊，同埋咧，其實唔單止聞到啊，你都會睇到啊。 睇到啲咩 㗎？ 你會見到 咧， 佢個頭皮咧係特別。立啲反光嘅有層嘢度嘅，跟住個頭髮咧，佢根個位咧，個鬱嘅位咧，係會好似好塌啦，係零零地咁樣咯，總之好多頭皮啊咁樣，係啊，咁洗完頭咧，洗幾次三四次咧，都仲係有。 咁你點樣幫佢啊？如果係咁，你會點樣幫呢一種人？ 你負責洗你， 你會點幫佢啊？即係如果佢係咁啊黑啦咁， 你係如果係洗頭嘅咧？冇辦法㗎啦，咁我真係要焗住要洗咯，或者要戴手套。咁我見到嘅話，可能叫 Junior 話：，咦，呢個要洗得乾淨啲啊，洗多幾次啊，捽得乾淨少少啊咁。但係冇辦法， 換支洗潔精 都仲係有味嘅， 有味添啊！ 真 係 真係有味。 我覺得佢好慘。 呢個係身體嘅問題，定係佢用咗洗頭水咋？ 佢自己本身。好多問題，佢自己唔洗頭先，跟住一路用錯咗一啲嘅洗頭水護髮素啦，咁啊導致佢咧就會越嚟越 嚴重， 好多污糟嘢喺度啊，積埋啊咁啊，咁啊就變咗好臭咯。 會唔會佢又食藥啊？本身我覺得有時 即係身體有問題嗰啲係嘛？ 如果食藥嘅話咧，係個髮質會見到會比較多啲，咁頭皮咧就唔同嘅。 嗯，知道知啊，係啊 ，Jeff， 我想問咧，你出好多 hair show 咧，其實通常咧，我想問下，係咪越古怪嗰啲咧，即係會越吸到呢一個評判嘅眼睛，或者都越容易攞到高分？有時我見到嗱，譬如我見到你係上次嗰個攞獎嗰個男士嘅頭髮前面咁樣飛起曬嘅，你自己擺咗喺 Facebook 咧，即係咪越古怪或者啲同日常生活唔同嘅，會容易即係得到一個高啲嘅分數啊？會唔會噶？ 都會。但是很难拿捏的，因为评判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知道喜欢它的口味是怎样，即我喜欢一些很夸张的，我喜欢 很有 detail 的，我喜欢一些的叫做商业一点的都不同，我觉得是要做呢要做自己喜欢的先，你不会后悔的嘛，因为估是估这个评判 估不到口味， 但你估不到另外的评判， 那就是总之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就跟自己的想法， 当然比赛的话你都會想做一些叫做突出少少、creative 少少嘅，咁你係要做一些自己有興趣或者有想法的，咁你誇張多少少都 OK，但係又唔可以太多咯，要拿捏呢樣嘢。 所謂嗰啲誇張又或者係嗰啲嘢，其實係唔係你一啲嘅技巧嘅 表現 嘅突出嚟嘅，即係我都要做到噶。即系我要做嗰样嘢嘅话，就系啊。咁我如果作为一个评判嘅话，我作为一个评判，我就知道哦，原来佢识得咁样剪嘅话咧，佢就可以啲头发就会竖起啦。又或者佢有个咁嘅技巧嘅话咧，佢就可以 set 到个头咁样啦。其实系咪睇呢啲嘢噶？ 美感， 哦，咁系 美感， 美感 好紧要。即系你个嗰个美感，你望落去适唔适合入个 model， 系咪依家呢个 trend 做紧嘅嘢？即系依家用紧可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咁去比賽咧，咁一定係冇分嘅啦。咁啊，嗰個係 out trend 咗。 咁同埋你個技術性咯，即係譬如呢個頭嗰個剪法，同埋呢個 product 或者呢個形狀，你係點樣做咗出嚟？哇，好誇張喎！呢個係頭髮係動搖咁樣嘅，做到。但係你又好襯到依家呢個嘅。trend 喎，咁你咪好高分啦，所以一個呢個拿捏啊， 即 係 兩樣技術加埋個 trend。嗱，講到 trend 咧，我想問下 Jeff 啦，其實咧，大家都知啦，髮型係有 trend 嘅啦。2023而家去到呢一個八月啦嚇，其實今年或者踏進出年咧，你哋係會有啲咩嘅預計嘅男仔或者女仔會最啱個 trend 嘅髮型啊？ 而家係跟咩地方？都係日本 同埋韓國。日韓咯，同埋一啲嘅牌子啦，因為有啲好多牌子咧，佢會自己有翻自己嘅collection 嘅。咁佢哋啲 collection 係點樣嚟咧？佢哋會去同一啲嘅 fashion show 合作。咁佢哋有啲嘅 catwalk show 啦，同埋 designer 合作啦。佢哋知道下一季、下一年興啲乜嘢？ 咩衫？ 興啲咩衫？個風格係點樣？咁啲髮型師咧就會根據嗰個嘅衫咧。去諗翻個髮型點樣去襯翻佢咁樣嘅，譬如好似 Sportsco 咁樣啦，佢哋好好嘅，佢哋每一年咧有兩季 collection， 咁佢就會春夏秋冬咁樣，會有翻佢自己本身嘅 嘅風格啦、商業啊、creative 啦、男仔啦、女仔啦，咁呢呢個呢、這個嘅造型咯，個 trend 咯。 咁我哋 trend 興啲咩啊？ 比較浪漫少少咯。 浪漫嘅髮型，浪漫嘅髮型係點㗎？ 女仔比較浪漫少少啦，可能長頭髮。比較粉色的好有 wave 啦，比較大波浪少少啦。咁仲有啲叫做依家好多後生啦，都比較自我少少嘅。依家可能喺街度啦，或者上網睇到一啲嘅相啦，或者啲人嘅造型咧，佢著到好誇張，好有自己嘅個性嘅。我中意點樣著又得咁樣，所以佢啲頭咧。可以比較型格少少，可以比較 chunky 比較顏色比較對比啲啊，咁有呢一種嘅做法嘅。 男仔咧， 男仔 嘅潮流係乜嘢啊？ 韓國， 但韓國係即係 個個都 係 mirror 啊。 如果係香港嘅話咧，韓國係 咪使呢啲啊？ 係都係嘅，其中一樣嚟嘅，或者一個比較乾淨斯文啊，或者攞翻個額頭啊咁樣都有，但係可能有翻啲嘅 detail 位咯，或者墊翻個頭髮。 Jeff 啊，我呢個頭得唔得？ 冇得頂。 好， 冇得顶。 如果俾你帮佢设计一个头发嘅话，你会点设计啊？我想请问。 设晒个面，比较长啦，额又高啦，我头发又软啦，又少啦，冇力， 有啲白啦，系咪？ 第一件事可能要染一染就色先。 染咩色啊？唔系我听紧。 粉红色、 绿色、深啡色 OK， 深啡色、深啡色或者黑色都 OK 嘅，系即系唔好太黑咁样。 精神啲系嘛？ 咁同埋你头发咧比较幼少少啊，咁可以用翻咧啲嘅盐水啦，或者一啲嘅 folium 嘅去打底，或者吹翻松佢噶嘛， 好似多啲咁样睇落去。 咁块面咪仲长咯？ 其实 再高 呢个系关个侧边事嘅，侧边嘅青位事嘅， 即系唔好咁青系嘛？ 如果太青太贴嘅话咧，就佢望落去咧嗰个高度。 就拉長咗啦， 拉長咗噶啦， 即係留翻兩邊， 係啊，留翻少少兩邊，留翻可能少嘅 folium 喺嗰個角位啦，嗰個側邊位啦，咁啊望落去好似有個斜向上拱拱地咁樣嗰個形狀，咁咪就闊啲。 其實我覺得佢應該留音咯， 唔 係 啊， 係啊，嗱呢種係呢一種，呢個畫工，呢個畫工 OK， 係 呢個。 唔係，但係我有嘢， 真係明， 我解仔明啦，但係我都話佢啲頭髮咧， 錯啊， 一長咗少少咧， 叉 出嚟啊，好核突㗎，即係打話我唔係貼㗎，係 啊， 所 以咪就用 product 咯。係咪啊？ 吹頭 啦，用 product 係你要吹頭，你要 set 頭咯，係啊， 要 set 少少啦。 咁即係其實個剪衰咗個頭啦，係咪咁講啊？簡單啲講， 嗱， 呢個頭係唔適合佢，你夠膽講？ 嗱，我覺得佢中唔中意先，我覺得我問佢自己中唔中意先。我好睇，我覺得好 中意咪算咯， 就緊你嘅自己嘅。 好啦，喂，好啦，十一點廿七分啦，翻嚟我哋答完之後咧，就會由 Jeff 問我哋問題嘅。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 Let's go， 哦、oh，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仆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俘虏，哦、oh，幸运满老土。Reunite， 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啦。Reunite， 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终会见。更开心这对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见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Reunite， 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见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哦，街中碰上一起跳舞，哦。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俘虏，哦哦，别问有或无。Reunite， 想见见见，哦啦啦啦啦啦。Reunite， 想见见见，哦啦。 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权在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见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从心，找紧精彩人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引述处理印尼驻香港总领事澄清，安排印佣来港工作的收费架构并没有改变。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的理解是印佣的招聘费用不会转嫁香港雇主，又相信事件已经告一段落。陈东峰表示，事件出现罗生门，因为印尼人力仲介工会上个星期在港举行记者会，当时工会有即时致电印尼的移工保护局代表，对方在电话之中表达会实施新的收费方式。陈东峰表示，印尼移工保护局属于直辖于印尼总统的劳工事务委员会，专门针对外出工作劳工权益政策和规条等。至于工会当时是否获印尼政府授权，他就无法证实，但希望孙玉涵的说法可以做到一锤定音效果，让业界得以平稳运作。环保署建议修订噪音管制条例，包括立法禁止在公众地方或者附近范围使用扬声器叫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环保署评估及噪音组首席环境保护主任李志坤话，过去五年有170多宗检控，平均罚款4700元，亦都判罚过最高10000元。但透过传票始终需时，针对短期租约的店铺送达传票亦都有困难，建议中定额罚款可达至即时效果，加强阻吓作用。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有关方面持续执法，店铺自然会克制，但系重点系噪音水平几多先至系指标。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郭佩凡欢迎修例，认为可以多一个工具执法。北角反商协会主席黄伟全亦都赞成修例，认为定额罚款10000元可达至较大阻吓力。警方凌晨在观塘绕道发现一架私家车往观塘方向高速行驶，并且在车群之中穿插，于是展开追截，并且在将军澳道近翠屏村截停私家车。事发在凌晨三点，42岁男司机涉嫌超速驾驶和危险驾驶被捕，他获准保释候查，九月上旬向警方报到。美国犹他州一名男子涉嫌对总统拜登发出威胁，被联邦调查局人员开枪击毙。事发在拜登星期三到犹他州出席活动之前，联邦调查局证实探员在盐湖城以南普罗沃市一个住宅尝试采取拘捕及搜查行动时击毙一名疑犯。联邦调查局拒绝透露死者的身份，或调查仍在进行，但是犹他州联邦检察官提交的诉状之中提到这名男子的名字是罗伯逊。根据起诉书，年约70岁的罗伯逊多次在社交媒体贴文威胁拜登和其他人，诉状还包括几张罗伯逊上载到社交网站的相片，显示他收藏大量枪支。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37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50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5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3点，跌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6.25升1.95，盈富基金19.66跌1.2，腾讯控股336.8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67.62跌8毫，中国移动66.25升1.4，友邦保险73.65跌1毫，美团138.1跌2.9，创科实业82.15升3.2，碧桂园9.4跌1毫。中国平安51.45跌1.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44.71，瑞士法郎0.876，加元1.344，人民币7.228，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港金报17,845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65美元，卖出1,91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去到税务大楼。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示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缓慢。封路情况，尖沙咀的广东道受紧急维修影响，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在油麻地的海泓道受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还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向九龙。另外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要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都可以有时间应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内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早上时间十一点四十分，听下风骚快活人啦。我哋一个钟头做嘢点唱噶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可以打定电话嚟登记噶啦。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准备发问嘅嘉宾就系 Jeff 著名发型师啊 ！Hello，Hello， 好啦，就你发问我哋嘅问题咯。 今日你准备就有四条问题， 四条问题 ，OK， 好啊。 交俾你，第一条问题， 自由答， 我有信心， 我都有提识晒， 都唔系嘅，我即系想问翻啲大即系。大家有興趣 嘅，嗯，好， 來吧， 好 ，OK， 咁啊，大家都有好有興趣啦，其實， 髮型， 正確剪頭髮溝通嘅技巧嘅，點樣同一個髮型師溝通，點樣做到一個啱嘅，屬於自己中意嘅，或者有個新嘅，屬於自己嘅一個另外一個新髮型， 即係我哋點樣同髮型師溝通，係咪？係 啦， 問題就係 OK， 好。 我知， 有冇答案噶？有冇得拣噶？ 俾张相佢睇。 系啊，我哋以前真系试过咁啊。系啊，我哋真系试过咁喺杂志搣咗阿 March 嗰张相，我想剪呢个，我完全 exactly 抄呢个，得唔得噶？ March 头， 我点同你抄咁啫？我讲唔到俾你听，我就呢度飞起，跟住呢度咧就落翻嚟，呢一度咧就铲，我唔讲唔到俾佢知噶嘛。我通常我都会带张相俾佢睇。 系啊系啊， 我 reference 就算唔系明星相，有时咧而家网上好多噶嘛，咩韩国发型啊咩咁最新，我就俾佢睇个手机啦。我想要佢咁样，通常佢话你唔够发量，唔够头发，整唔到咁样。 呢个其中一个option 嚟嘅，我哋仲有几个 option， 有几个 option 嘅，你不如你讲一次，有啲咩可以拣嘅答案啊？ 好啊 ，OK， 嗯 ，A 咧 就攞张相啦，你话事，叫个发 型 师话事， 系啊，发型师话事，你话事， 出事嘅咁样系， 咁 B 咧我冇所谓， 冇所谓， 我剪咩都得，整乜都得， 嗯， 咁 C 咧都有自己嘅中意嘅嘢， 系 唔中意嘅嘢， 啊 ，D 咧， 嗯。 就是 Sarah 讲的比相、 其实比相是最 practical 的，我觉得，因为照这个剪嘛，虽然那些 model 通常都靓仔很多啦，头发多很多啦，但是有时你都希望就算似不晒都似八成都好啊，是不是、即是我这样想、我揀 D。 虽然我系成日都咁做，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嘅话，佢都会 reject 我。佢话我听嘅就系整唔到。我话点解？跟住佢就话人哋块面咁尖。 有经验，有经验。 我咧就听到答案就系你唔够头发。 所以唔得。 系。 C。 我咧系 C。 讲俾佢听有啲乜嘢系中意嘅，有啲咩唔中意嘅。又或者就我日常我系会点样去 set 我头发，或者我完全唔想 set 嘅，咁样佢就会帮你谂。C。 有冇标准答案嘅？即系有冇一定啱嘅？ C 会比较好啲， 成 日D 咧都 OK 嘅，但系唔可以完全噶嘛，即系我攞刘德华嘅相咁样去整， 唔通就似刘德华咩？ 我剪到刘德华嘅发型，但系出嚟个效果系唔啱嘅， 当然 咁就唔得咯。 系啊，有时好可能就系我想剪到似刘德华，但系你剪到黎明，我都唔开心嘅，可以。 阿 Jeff， 你有冇试过同啲客因为咁样嗌交啊？ 有噶有噶， 真系咁会噶， 即系如果明明知道嗰个头发剪咗落去，咁好丑样， 系都要整呢个头嘅。 咁你会唔会？咁我唔剪啦。系啊，你搵。 其实话时话 ，Jeff， 如果你剪完之后，呢个客人话我唔系想咁，你点去 settle 啊？ 我唔啱，我唔中意咁样，你会点？ 你有冇试过？ 有冇做？试过，试过。 你咁嘅衰客， 试过，试过。 你衰客， 真系做， 你又唔可以第一时间话人衰嘅，佢真系唔中意啊嘛，系咪？咁你点啊？ 咁我试过咧，我直情系每一 part 咁样去问佢啦。我分咗两 part 啦，头顶同埋侧边啦。咁我问咗佢个侧边，你个长度要几多先？咁我通常咧，佢话要剪咁一寸啦，咁样。咁我就会。剪少少先，少过一寸。咁、我留咗俾佢，咁我 O 唔 OK？ 咁我问咗佢啦，跟住佢话 OK， 佢话唔 OK， 咁我再剪多啲，咁、OK 啦，咁我剪后边个。 但唔使个个客都咁小心系嘛？ 我每一个客我都要嘅。 系啊， 应该要。 咁你咪剪一个客要六个钟， 尤其是系新客咯。 哦， 即系你旧客，你知道佢我知道呢个系一寸啱你，两寸啱你，咁啊会知道。咁啊，佢会觉得剪完之后咧，个头顶要即我都系咁样问嘅啦。侧边要长度几多啦？上面咧系个长度要几短啦？要几薄啊？个形状要点啊？倾晒，O K 喎，岌晒头喎， 点知 出嚟咧？唔开心唔得喎， 咁 话唔 要 咁嘅， 因为你可以同佢讲咧，头先我问咗你嘅， 发蚊疹， 即系发蚊疹啊， 系啊，发蚊疹嬲 啊， 跟住我咪同佢倾咯，大家都 OK 嘅，即系真系会做到呢样嘢嘅，咩唔 OK 先？佢讲唔出嚟， 总之就 总之系 OK， 女仔嚟噶呢个系 男仔嚟嘅， 未必啦，未必一定女仔先 long 礼噶，你唔好觉得 外国人嚟嘅男， 哦，系啊， 咁最后点啊？ 跟住我即我唔同佢倾啦，跟住我即刻揾个。比较大粒少少嘅，一个 manager 嘅一个发型师，我揾佢帮你处理啦，解决啦咁样， 我就整唔到啦， 跟住佢剪完咧冇问题，跟后屘一个发型师咧就问翻我，咁我问翻佢，咁究竟佢系想要啲咩咧？咁样，我都好介意噶嘛，我摆上身，佢唔中意啲咩？点解我搞到佢唔开心啊？咁啊，我都会问， 都想知道系啦，佢点？ 咁最后咧个发型师话。我冇乜點剪，我都係好似 輕輕揩兩 下， 扮下剪咁樣，咁啊 OK 嘅啦咁樣。跟住佢話個客係玩嘢，係 其實係有時係咁樣嘅，即係等於錄廣告，你唔好介意嘅。係啊，通常我哋錄一個第一 cut 嘅話，其實已經係 OK， 但係佢都會錄多幾多 cut 嘅。咁跟住收尾佢同我講嘅就係話，我要咁樣咁咁，到最後尾我哋俾翻佢聽翻第一 cut 嘅話，佢話 OK 嘅。但係其實第一 cut 已經 OK 嘅，你明唔明啊？係 啊。 但係佢都係你 心理多於一切，心理多於一切嚇。好，第二條問題。 第二個問題 係 大家都好相關嘅，大家都好著緊嘅，都好注重嘅。 係。 甩头发的 问题 成因咁系啦 ，A 咧洗头水 ，B 咧用错方法洗头、，C 咧就系遗传，D 全部都系， 全部都系， 全部都系， 都系， 哇， 全部都系。 全部都是。 是啊、 不如咁啱唔啱先？啱啊嘛。 啱啊。 不如咁啊 ，Jeff， 你讲下啦。顺便我哋跟住你呢个问题，想问啦。洗头嘅方法错咧，包括系咪太用力啊、太尖啊、手指甲啊？即系、你不如话俾我哋听，有咩方法系错嘅咧？洗头、即系唔好学嘅。 我有听过就系洗头水，其实系洗发嘅。 系唔啱嘅。 咩咩、意思？我唔好明。 系洗头发嘅，唔系洗头皮嘅。 唔啱嘅， 系唔啱嘅。 洗头发咧。只能洗到头发，但系确保唔到呢个头皮嘅干净。甩头发咧系关咗头 皮嘅问题， 所以我哋洗头咧真系要洗干净个头。咁点样洗到啱嘅头咧？我哋要做知道点样错先。咁如果我哋求其攞个头拗两下，呢度捽下，嗰度捽下咧，咁唔系成个头洗得干净咯。咁所以我哋应该有步骤啦，由前、中间、后边每一 part。都要洗得乾淨，咁樣去做翻呢樣嘢就 啱。係咪唔好用指甲，用肉啊手肉啊？因為會拗損啊，會唔會？我聽 咁我哋用翻咧呢個嘅手指頭最多肉嘅位置，咁佢就確保咧就唔會拗損，同埋唔會太大力噶。 啊哈， 係啦。咁我哋洗頭咧都要咧兩隻手咧。去捽佢啦，咁同埋最好就中間嘅時候捽到中間啦，要交叉重疊嘅手。 點解咧？ 如果唔係嘅話，中間咧，如果 有啲空位 黐埋一齊嘅話咧，其實洗唔乾淨嘅，就最好重疊咯。你確保咧真係由前面洗完啦，跟住中間洗完啦，跟住後邊洗完咧，咁咪先至 OK。 哇，好耐 啊！仲有一條問題， 阿 Jeff， 你洗個頭你自己搞幾耐啊？ 你咁長頭髮啊，佢先。 我真係跟足個步驟㗎，我起碼要洗成兩分鐘、三分鐘。 哇！嚇死我，以為兩個鐘。 Jeffrey， 我想問咧，洗頭咧，如果即係嗰日好大汗咧，其實係咪要過兩次揀啊？即係過兩次嘅洗濾水啊？定係唔需要㗎？ 如果睇翻你嘅頭髮有幾長啦，有幾厚啦，如果你洗一次咧，其實冇乜泡嘅話咧，其實你仲 feel 到好似未乾淨嘅話咧，其實洗多次係 OK 嘅。如果大汗咧，更加需要啦。 嗯，係啊，OK， 即係快唔到喎。 曾經有講過，就譬如可能好多人咧，就會係擠嗰啲洗頭水之後，跟住就直接擺落個頭嗰度係唔啱嘅，應該係搓到佢有泡之後，你先至擺上去。 咦，我都冇做呢個 step 喎， 我 都係就 用洗頭揀喎，咁點搞？ 洗头碱即系 即系用洗头嘅番碱咯， 洗头嘅番碱， 劳工， 你咪嗰啲啊， 臭臭地， 所以你咪搞成咁咯，你自己检讨下。 太迟啦，而家再谂太迟， 应该要用翻啲有针对性咯，即系可能系你个头皮啦，比较油少少啦，用翻啲油性嘅，干性嘅用翻干性，敏感用翻敏感， 系真系有用 嘅。咧用翻啲。脱发的洗头水好紧要，防脱好紧要的。 知道好，第三条。 好，第三条。我哋学徒啦，沙龙里面的学徒啦，升一个发型师咧，变成一个发型师，究竟是要几耐时间咧？ 会有指定嘅咩？会有指定嘅咩？即系定系平均嚟计啊？ 平均嚟计， 我觉得 平均嚟计 做单， 梗系年啦，唔通一日两日咩？ 有冇四个俾我哋拣？ 系有四个嘅， 系 A 咧，系一到三年，B 咧三到五年， 系 C 咧五到十年， 哇， 唔会咁耐 啩？ 我谂三到五， 一到三， 三到五， 系两个一到三，一个三到五，有冇人拣？ 我漏咗一个， 系 D， 全部都系。 吓、啊，哦，全部都系啦，咁就 我一到三， 因为每一个人嘅资质唔同，所以咧就可能 pass 唔到咧，譬如嗰个经理觉得，咦，你未得，咁再要再耐啲，系咪咁啊？ 我系一到三，因为我觉得若果唔系嘅话 ，Junior 都会走啊。 系啊， 系咪啊？即系我挨咗三年，你都唔升我，我走啦，咁样啦，一到三。 啲年青人 未必咁挨得嘅。 答案系咩啊？ 有问啊？ 答案咧系。 以上 啲全部都系， 呢 个咧系根据 十年先升一个 junior， 系啊， 有试过系嘛？ 呢个唔系个老板咧叫佢升啊，系佢自己唔想升，或者佢未有呢个能力升啊。 但佢洗头都洗十年，佢自己冇气馁咩？ 冇气馁噶，佢可能好 enjoy， 或者真系哦， 但十年真 系 好耐， 我做唔到嘅啦，或者佢对自己冇信心啦，系啊，所以我哋做 salon 咧，其实。 你真係好中意先得喎， 好中意啦， 係啊， 好中意啦，你真係好勤力先得咯。點解到一全部都係咧？一年又得，十年又得咁樣？因為真係你自己用幾多心機，擺幾多心機去研究、去學咯。 同意， 呢個好緊要 啊。 不過依家髮型師好要升一個髮型師唔簡單啊。 嗯、 因為同以前比咧。好多都唔同咗啦，技術性啦，你嘅銷售你嘅學問啦，都唔同咗。 咁我想問咧，如果升之前咧，會唔會有一啲叫考試㗎？無論考佢嘅技術又好，溝通又好，你髮型師要同客人溝通啊，即係要唔要經過一啲嘅考試先至俾佢真正升為髮型師㗎？定係老細覺得你得就得㗎啦？ 有， 都有㗎。 有考啲咩？頭髮啦。perm 啦，剪頭髮啦，都分開咗好多嘅， 逐樣考啊佢 逐樣考，即係你今次咧就教你呢個染頭髮，或者呢個嘅電髮，咁啊你練完啦，或者揾 model 啦去做啦，跟住一個時間俾個 standard 嘅日子，大家一齊考試，咁啊你做到有幾多識叫做完美度，咁你就 pass 啦，咁樣咯，跟住就學。另外一樣，咁啊！如果你勤力嘅話咧，我除咗呢個電髮，我自己又想研究呢個剪頭髮，咁啊研究埋呢個 color 或者 highlight 或者扎頭髮都可以噶嘛。咁所以咧，髮型師其實唔簡單嘅，要付出好多時間。同埋啦，係啊，我哋譬如呢個 junior 啦，佢長時間喺沙龍度要洗頭，咁佢要付出要掹翻一啲嘅時間去自己學嘢咧，好緊要啊！對自己嗰個嘅。叫做信心啦，或者嗰个付出要好大咯，所以做一个发型师系唔简单。 有时候我觉得咧睇你哋咧就好似好潇洒咁样啊，但系咧我试过有一次嘅就有同我讲话，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喺边扎扎个头？你拿手唔成势啊，同你讲。 系啊， 你真系唔知应该点样搞噶，即系等于化个妆咁样咧，系唔识就系唔识，所以真系要学，同埋要好长时间嘅浸人先得。我想 好多种类嘅。 Jeffrey， 而家仲有冇人摔发啊？我想问啊。 摔法是咩咧？ 哇！摔法，我想知系咩嚟咯。 因为好上一代嘅字眼， 系系系， 即系啲女士咧，净系去洗头嘅啫，洗完头咧，帮佢摔翻 set 翻个头。 佢有个 item 就系剪发几多钱，摔发几多钱。系啊， 即系唔使剪嘅， 唔使剪， 净系 set 翻个头嘅啫。 梳发咯， 可能而家系讲我哋叫 set 头啦。 系啊，我觉得系 set 头， 即系上一代嘅字眼咯。 系啊，系啊，系。 好，好啦，我哋仲有一题 系剪头发， 系咪仲有一题？系咪仲有一题噶？定系冇噶啦？ 仲有， 仲有一题，仲有一题，第四题。 好， 好啦， 阿 Jeff，OK， 发型师究竟系可以搵几多钱？ 我覺得無限咯， 我都 係 覺得無限，因為十萬都有。 係啊，有啲真係收好貴，我聽過有啲 係 要排隊添 咧。我30年前有個廣告公司嘅同事，佢話佢剪個頭髮係$1,000。30年前 要啊，係啊，嗰啲 剪好少， 嗰啲名師。 我有個朋友，佢剪個頭髮要$5,000，仲要排隊，因為佢成日長期唔喺香港。 嚇， 我講出嚟你識嘅。应该知 嘅，你有冇答案啊？定系我哋已经估中啦？ 系， 即系冇限嘅，我哋 其实冇限啊，真 真系冇限， 冇限。即系发型师个可造性咧，其实好大，所以我好 support 咧，好多人都可以入行咯，去做呢样嘢，因为越嚟越少人去做呢样嘢，因为好辛苦， 因为要 挨，因为要 挨，你挨咗 junior 嗰段时间最难。我有时见到啲 junior 最惨系咩咧？啲手洗到烂晒啊，白晒啊， 冬天嗰时烂。 系啊，你谂乜日日浸住手同人洗头？ 系啊，所以我好 support 咧，好多人去做呢样嘢咯，真系，其实可造性好大。 惨喎，又要俾人闹，大力啲啦，细力啲啦，咁样。系啊，又唔热，又话热得滞。 要扎马噶，有啲 咩叫扎马？ 术语嚟噶。 哇，真系唔系术语，呢个唔系术语。 系点？ 因为有啲太太咧，佢平时喺呢个沙龙洗开头，佢洗到个头皮冇感觉噶啦。 哦，所以你要好大力拗佢，佢先至会 觉得 有 感觉。系啊，佢直情要扎马啦，用晒个指甲啦，跟住系要抽啊，成个人系要抽气，用力咁样洗嘅。洗完之后咧，个人咧 虚脱， 谢咗啊，腰痛。 哎呀，好惨啊！ 喂，咁如果一日如果要处理几个呢啲，你咪真系好惨， 好惨啊！真系 你挨咗几多年啊？当年。 当年我用咗1年3个月嘅时间， 咁你好快喎，1年3个月， 我无时无刻都谂点样剪头发，跟住得闲又去后巷后楼梯帮一啲朋友剪头发。 你 剪公仔头咧？ 屋企人有冇 剪公仔头？ 有啊，有 啊，剪你啲屋企人先开头， 剪啲朋友先， 剪啲朋友，你剪屋企人系啦， 系啊，咁啊试下咁样，你练下，跟住咧又放工啦，又抽时间练啦，咁你好多。師傅提攜啦，好多人提攜會教你啦，見到咁勤力啦，咁啊都好多謝佢哋。 所以勤力係最重要嘅。 你阿爸、你細妹嗰啲全部俾你剪過曬㗎啦。 係 邊個剪先啊？邊個做實驗品先啊？ 我媽嗰時做 model line。 好，喂，咁啊，再一次今日多谢 Jeff 啦，有冇啲咩师傅你要多谢噶？而家有少少时间，你有冇要多谢边个带你入行啊、提携你啊等等啊？ 其实多谢好多人啊，真系呢一行咧，真系要靠识人啦，靠佢哋嘅帮助啦、提携啦，咁先至去到做到好多唔同种类啦，去到依家我好多嘅认识啦，做到咁多成果啦，咁啊，咁啊都多谢 Brian 啦，俾我呢个机会去嚟到呢度。 阿小羊羊啊，即系小羊 啊 ，Brian 冤啊，阮仲阳啦， 好，亦都多谢晒 Jeff 今日嚟同我哋分享发型好多嘢吓， 多谢 ，thank you， 多谢。 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为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在刹那间无意中 治愈疗程啊，去到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今日多云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南风嘅。呢、這个周末咧都系有骤雨、雷暴，随后数天天色较为明朗。电话埋1872388，每上一间十二点半咧点唱嘅话咧，咁啊而家要打定电话嚟登记啦。Carmen 咧就坐咗喺呢个电话侧边噶啦，为你嘅屋企人啦、朋友啦，或者咧任何人都可以做一个点唱嘅，咁可以打嚟1872388。十二点钟之后翻嚟，我仲有车路的事，阿乔乔同我哋分享今日车路嘅乜嘢事，听住就知噶啦。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星期五嘅十二点十一分啦，翻嚟风骚快活人，我哋一阵间会有车路的士啦。首先提提大家，1872388，1872388可以打嚟登记点唱哦。 车路的士， 欢迎车友车， 车 友车，大家好啊！ 有车揸 又嚟啦， 系啦，咁我哋今日开始边度讲起咧？ 先嚟嘅有车坛快讯先喎， 冇错，车坛快讯啊，车 坛快讯 新环节喎，正 冇错，大家有冇留意？ 乜都关你事，冇错，有车坛快讯啊！ 大家有冇留意？我哋喺大围都有个新嘅商场， 有啊，好多人谈论啊， 大家去咗未先？ 未啊， 我就未， 可以去下嘅，因为嗰边其实都真系几多嘢睇啊。不过咧，要提一提大家啦，我寻日过去嗰边啦，我。发现咗样嘢， 咩事？ 原来嗰个系一个新嘅地狱停车场、啊， 真系 咁大，冇 理由噶。如果新嘅商场，佢冇理由个停车场会设计得咁难上， 有几地狱啊？有18层啊？有冇啊？ 先讲佢好嗰边先好唔好啊？ 好啊。 其实落到去咧就好阔落嘅，好、多好多位。 落去嗰、那个， 但系系啦，落去嗰条路咧犀利啦。咁我先揸落去嘅时候，我就谂啊，咦，都 OK 阔落。如果我自己一部车行嘅时候，我就谂叫做。部车 OK 阔落咗， 你架车偏大嘅，讲真，潮姐 系啦。咁点知行下唔系、中间有条线嘅、哦，睇睇下。 哦，我明白你知，原来系上落线嚟嘅， 原来系上落线就好窄嘅上落线， 咁咪好唔方便咯、 啊。系啦，跟住咁一路落落下之后咧，我就谂啊，哇，我就完全靠翻晒自己左手边先啦，就好已经好小心噶啦。咁点知真系啦，上嚟方向嘅车咧，佢哋好多时系唔为意啊，佢系直接扭太正常，一扭咧，其实已经入晒嚟我哋落紧去方向嗰、那个 过晒火 位线噶啦。咁所以大家记住啊，真系。无论出入都好，靠晒左边，真系预咗有迎头车，必须要让，就唔好踩油，大家斗。 但系有冇位系睇唔到大家噶？ 有、啊， 即系如果有啲弯位咧， 好多。 你明我意思哦？ 因为 如果一条路大家都睇到咧，咁大家识走啦。但如果有啲转弯位，你系唔知道有冇上落嚟嘅车咧，咁就危险。 冇错，因为佢嗰个上落咧，佢唔系顺住你可以拿住个胎盘一路兜兜兜一个圈咁样落去嗰啲嚟嘅，佢系会直翻之后突然间一个九廿度角，直翻咗一个九廿度角嗰一种扭法嚟。 佢有几多层啊？个停。 我拍咧，尋日我係拍到落 B4 嘅，咁你就諗翻都真係要扭四層咯。 咁、 其實三同埋四其實都係公眾停車場嚟嘅，咁好大，入到去就真係好多位充電位係足夠嘅嘢嚟嘅。咁但係就真係要小心 咯。捱過行嗰段路， 因為我自己啦，譬如我離開停車場嘅時候咧，都有一個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嗰部車係嗰啲叫半自動波嚟嘅，即係佢係有幾力子，不過。架车帮我踩极力子嗰啲嚟嘅，咁点样样咧？我上车嘅时候发现一个好神奇嘅玩法咯。佢咧喺上车最斜个位，仲要配合埋转弯嘅时候咧，佢加咗个路膊喺度减速膊。 哎呀！ 我咧就俾佢顶到直头系一定要减慢架车啦，一定要停低啦，因为我就到地啊嘛。咁跟住啦，我就停低佢就俾油，哇就惨啦！ 上嗰个膊 一系咧就线极力子，架车唔识喐。跟住踩到好深油門，差唔多三四千轉咧，我先至撬得到上去嗰個減速。 三四千轉啊！ 但係問題咧，你就諗得到三四千轉係咩後果咧？ 即係鬆極力時，我架車咪向前衝， 係啊， 但 係 轉緊彎咯。哇！嗰、那個經驗就真係 考你技術啦， 考技 得嘅，你得嘅。 但大家真係出入嘅時候要好小心，因為呢一個就係佢個停車場一個特色位嚟嘅。 跟住啊，真係講得好， 係咪 S I C K？ 冇錯。 OK， 咁暫時咧，我見到未有塗鴉出現嘅，咁樣 塗鴉只即係 high 花牆啊！大家 遲啲就可以睇個 graffiti 咁。 小心啲咯，即係最緊要就係要小心，就係迎面上緊嚟又好，落緊去嘅車都好，真係唔好俾佢即係大家要避啊！ 唔好 high 到咯， 唔好 high 到大家。 你 high 牆，你最多同個商場講數啫。你如果雙車遇車咧，你就仲麻煩， 好危險噶啦，到時。 係啊 ，OK。 但係停車場就要咁樣啦。但係裏面嘅話，似乎有啲嘢都可以介紹下俾大家，打卡位啊嘛。 係啊，打卡位嗱，佢吃喝玩樂有齊曬噶啦，一家大細絕對啱去嘅商場嚟嘅。但啱啱好咧，車壇又發生咗單嘢。德國星星咧喺嗰度竟然係開多咗間鋪頭喺二樓，咁就神奇啦。我都唔明佢點樣可以將啲車入得到去二樓嘅，但佢入得到。佢其實最多咧，佢嗰個地方可以擺到成六部車。但佢而家有兩部最新嘅車啦，咁有特色嘅可以介紹俾大家聽下。佢其實一部好大嘅 SUV， 但係咧佢叫 Coupe 喎。Coupe 嘅定義通常都係斜背脊啊、細細部咁樣，所以佢嗰部係一部好得意嘅車嚟㗎。佢有一部大 SUV， 但係佢做到嗰種特色嘢。咁去到嗰度咧。最正係咩咧？一家大細可以入去打卡啦，因為好多個好靚嘅打卡位，佢一個好似一個秘密庭園，一個 secret garden 咁嘅感覺嘅嘢嚟噶。燈光好靚啦，好多嗰啲花花草草啦，仲有一粒我覺得好似一個鑽石形狀嘅一個位俾你入咗去。大家有冇見到早排咧啲人打卡咧？芭比嗰個咪走入去好似一個紙盒咁樣嚟打卡嘅。佢而家係一個好似一粒鑽石咁嘅嘢走入去，有花花草草，打燈打到好靚嘅，你個人可以企入去同佢一齊影相咯。咁就屋企人可以喺外面幫你影相，你可以影 video 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嗰個位真係好值得去咯。 即係都喺埋個 showroom 喺埋裏邊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家大細可以過去先吃喝玩樂一下啦，跟住去打下卡啦，好多個位置好靚嘅。 知道。 好，多謝你今日嘅車壇快訊嘅話已經告一段落。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要同大家要講嘅就係話咧， 哇！ 呢一樣嘢其實我估咧，女仔會關心啲， 冇錯、啊。 因為當對於嗰個車係咩都唔知嘅時候嘅話，唯一一樣嘢嘅啫就係揀顏色， 顏色 你就要認識一下嗰啲顏色啦，係咪？ 冇錯，其實大家我哋之前都應該有講過，大家其實買車又好咁其實我哋有自己嗰個選擇嘅喜好啦， 有啊。 咁大家之前都分享過，我哋可以再好快咁講一講。我自己好鮮色嘅，我紅色、橙色嗰啲嚟嘅，咁大家咧。 哇！你好誇張喎、啊！我咧就曾經有啲嘅師傅有講過，佢就係話咧有一種顏色我係唔揸得嘅，係綠色、軍綠色都係包括其中一種。 冇錯， 我唔信邪啦。咁我有一年嘅話咧，我就買咗一個細細地嘅車仔，咁就係真係軍綠色嘅，好快撞咗。 系，冇错冇错。 系啊，我好少绝少撞车嘅，系啊，咁啊嗰次有啲八卦龙，系啦，八卦龙嘅话咧就无端端嗰日咧落好大雨，我就撞咗啦。咁、你话信唔信咧？ 信， 系啊，所以好难讲。因为以我知道嘅就话，有好多车行嘅其实佢哋都好相信呢一样嘢，颜色啦，同埋嘅就系车牌 number 嘅，系 啊。 大 佬颜色咧， 我其实都单调，我一定系黑色嘅、基本上系黑色为主咯。 咁所以咧，其实头先我哋都讲过，其实颜色对于我哋自己自身嚟讲咧，一个好大因素。数嚟嘅，咁我自己我都有睇过嘅。其实我揸嗰种颜色嘅车， 睇个师傅你先 系，冇错。其实系好嘅，系咁点样咗佢哋点样去衡量咧？咁啊，麦玲玲师傅当然系最耍家啦。但好快，我就同大家讲一讲，其实都有分金木水火土嘅。 吓，真系噶？ 颜色真系有分金木水火土嘅。 我唔知 呢一个咧，要真系睇翻自己需要啲乜嘢嘢，先至去选择嘅，唔系乱咁拣噶啦。好快同大家讲下，譬如。金是什么色啊？ 金是金色咯。 是啦，金色是真的第一个。 其中一种是吗？ 是啦，跟着浅黄、银色、白色都是属于金的东西来的。是啦，那木啦，木是什么呢？ 木是啡色。 头先你中晒招那个。 绿色。 绿色啊。 是绿色的车。 树木的绿色。 是啦，原来属于木的，它的系列是。水咁其实就好容易諗得到啦。 蓝色。 水蓝色冇错啦。黑色都係属于水嚟㗎 喎。哇、黑色属于水。 黑色都係水嚟㗎。可能即係大佬水旺财。 我 諗 过。 係咪跟住 之后。最喜 欢㗎。火 啱佢。 火会系咩 红色。 冇错。红色。 橙色。 橙色唔系。唔系。佢紫色。 紫色。 啊橙都可能系。 嗯。 系。要問下麥玲玲師傅。 好啊，橙色我比较少人会 揸嘅。好少，因为真 係好少。我真係冇乜点见过喺街。 咁土啦，咁其实呢啡色、深黄色、灰色都是属于这个叫做土的系列的。咁、大家真系啦，因为 車咧係一個好大件口嘅嘢嚟嘅。其實我哋日日揸住，對我哋個自身影響好大。咁所以大家真係諗清楚個顏色啦，個人喜好好緊要嘅，但亦都要考慮埋真係嗰個顏色啱唔啱自己夾唔夾咯。 其實咧，除咗嗰、那個信與唔信啊，即係嗰啲顏色嘅風水啊，或者運程嗰啲，大家可以諗埋嗰隻色。如果你好中意啲好特別嘅色咧。但是你如果第时諗住买呢其实嗰样嘢可能会影响到你嗰个下一个买家嘅承接力。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买二手车嘅人呢睇见啲色古古怪怪呀或者係咩我会唔鍾意呢我就唔睇嘅就算架车几好都好。因为当然你可以话喷过唔得囉咁但喷一次呢几万即係万几两万蚊呢我係唔会愿意 invest 喺一个二手车囉。咁所以如果你鍾意嗰隻色都要諗下你第时如果买呢可能会难买囉。 其实有呢样嘢㗎係咪因为我记得我买新车嘅时候佢都有讲过嘅。佢就话有啲颜色嘅话比较容易放嘅。有啲嘅话呢其实最好就唔好买嘅。佢话系蓝色。 係冇错。呢、這个真嘅，真嘅， 边只蓝啊？宝蓝、深蓝、 任何蓝色、 任何蓝都系， 任何蓝色 都 系，因为佢哋话系唔老礼嘅， 系非常唔老礼。即系我哋做车行业都好，其实我自己一睇数据啦，无论我以前电单车啦，二手车 电单车都计噶， 计。系啦，咁其实佢真系有呢一样影响嘅，蓝色确实无论亚洲市场、去到外国市场都好， 是 都非常唔好買。 我以为香港就因为佢同某一架车近色咋， 系啦， 外国都系咩？ 都系嘅，外国都系一样咁差嘅。 嗰啲车都系用呢啲色嘅咩？ 唔系、啊，外国就真系私家车咁黑色嚟嘅。 系咯系咯，但香港有啲系 系啦，就系、是、嗰只蓝， 有 蓝 车系嗰只色噶嘛，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可以讲翻乜嘢颜色其实最好买啊？ 黑色咯。 黑色白色 系啊，因为冇死噶呢两只色系比较容易啲啦， 真系最好卖嘅嘢嚟嘅。咁、但系一路再数落去咧，就好估唔到啦。原来红色都系好卖， 系、有啲人会中意红色， 系咯，所以系个去到好 extreme 啊，即系一系就好正常嘅，跟住之后一系就好突出咯。系啊， 红色其实我就觉得佢会唔会有男女嘅话个要求又会有唔同啊？因为我就有时候我会见到嘅就系咧红色车。多咗都系女司机， 诶唔系，我以前都买过一架红色车，不过我系俾个 sales 咧系不停碎不停碎，我买完已经后悔，其实我唔中意揸红色车， 因为其实揸出去真系几养眼 的，好养眼，一定睇到你嘅。 但系如果安全性咁样讲，我哋讲鲜艳色同埋沉色嘅颜色啦，原来喺安全性有好大好大嘅分别啦，跟住譬如原来鲜艳啲嘅颜色，譬如我咁样红色啦，原来嗰架车系会。視覺上話俾人聽，我架車大啲嘅， 容易睇到， 容易睇到嘅，係、原來沉色嘅車俾人哋望落去，部車係細架啲嘅， 同意。 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安全性嘅嘢嚟 嘅。即係其實如果你想人哋會比較容易啲見到你嘅，就可以揀一架嘅，就會比較係即係紅色啊，或者係一眼就會見到嘅顏色。我同意，我同意。 有啲 遠嘅感覺。 有啲顏色咧，隨住唔同嘅車款咧，係會特別靚嘅。譬如我頭先你講橙色啊，或者啲。夸张呢个色如果摆喺跑车度咧，就会好似接受嘅程度容易啲嘅。 鲜橙色啊，鲜红色、鲜 绿 色，哇！ 如果摆喺跑车度就 好靓啊！ 我想问嘅就系啲超跑咧，点解可以有呢一啲嘅？就系根本你哇咁得， 估佢唔到啊嘛， 都得嘅颜色， 一只青柠咁样， 成只 部车 系一成只青蛙咁样摆喺度，点解会咁嘅？因为惊死你见佢唔到系咪？我揸佢咁嘅车出去， 有好多个因素嘅，因为咧佢哋。会考虑埋咩咧？嗰部车有冇需要落场啦？落场嘅时候，佢哋会唔会有一啲主要嘅赞助商、一啲 sponsor， 佢哋个 logo 个颜色系啲咩嘢？佢哋会想托翻嗰样嘢出嚟嘅。咁所以喺佢哋开发嘅过程里边咧，佢哋连呢啲因素都会考虑埋喺里边嘅。尤其是系嗰啲叫终极嘅超级跑车，佢哋直头系会谂埋呢啲嘢嘅。所以你谂啊，如果假设我哋一个沉色少少嘅一个 logo 一个公仔摆喺嗰个鲜绿色嗰只青蛙身上面，其实系好突出、好突出嘅一样嘢嚟噶。 因为我觉得其实嗰啲唔系真系 carry 到嘅，你系超跑嘅话，你先会出现嘅就系嗰啲咁嘅青绿色，你之后讲嗰个啦，同埋嘅就 系 黄色咯。 系咯， 系啊，嗰只黄仲要系哇好黄。 所以其实譬如我都好难以想象嘅，譬如嗰只 青蛙咁樣套喺我哋三部車上面， 冇可能， 冇可能，完全唔得到嗰件事係 carry 唔起咯， 得到贏贏。 不過有啲色咧都係近年咧，我先留意到會即係多翻啲嘅，之前係比較少嘅。譬如 Sarah 而家呢一架咧，佢個色其實都幾新嘅，即係嘅 current 係啊， 算泥黃色咩？ 泥黃色 都算， 因為佢叫做泥黃色， 光啊，佢隻色好光啊，你嚟會見到好精神嘅感覺， 冇錯， 係啦，即係好似譬如有種好 cheerful 啊咁，都係呢近呢幾年先多咗件，之前唔見嘅。 佢哋溝多幾隻新色出嚟嘅近年。泥黄色是其中一个啦，一只叫水泥灰，其实那几只都是很多人 但有人叫水泥灰，但我最近看过一架车，它叫火山灰， 是 即是大家 知你讲哪个 火山灰， 是的。但是我又给大家估下一个意外率，由高到低，大家觉得最高意外率的颜色是什么来的？保险行业的数据， 黑色。 中了， 真的？ 真的， 真的， 真嘅，嗱好多個原因嘅，因為佢嗰個叫能見度其實真係好低嘅。嗱，咁我先講最高同最低啊。嗱，頭先我哋黑色事故都係最高啊，覺得事故最低嘅係咩色啊？ 白色， 真係，真佢哋 真 係 同睇到你有關。 係啊，佢之間個數據係爭咗三倍啊。 哦， 系， 对唔住，咁如果咁讲法嘅话，我会唔会因为我架车系乜嘢颜色嘅话，佢嗰、那个 保险费、 保险就要 系啊，个保险系绝对有关系嘅， 真系噶， 有关系嘅，有关系，都系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之 一。但我揸咗咁多年黑色车，佢唔会因为呢样嘢加 loading 喎， 佢唔会话俾你听加 loading。 佢加咗嚟， 喺个价钱里边， 所以 价钱里边包含埋， 岂有此理？ 我真系呃咗咁多年喎，俾佢 系有分别嘅嘢嚟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佢能见度有一个分别啦，跟住之后啦，佢有冇机会俾人偷啊？意外率呢啲全部都系因素之一。 我净系知咩叫加 loading 咧，就系单门咧会加 loading 嘅，所以我都觉得唔公平。但系我呢个我系知嘅，颜色我真系唔 冇错，颜色都有嘅。咁我哋好快咁讲讲嗱，黑色最犀利啊！咁之后嗰啲其实已经少一半嘅几率去发生意外噶咯。系啊，绿色、黄色、红色呢啲大约已经系少一半嘅机会率噶啦。跟住再去到蓝色、灰色。白色嗰啲已經差唔多爭咗 total 三倍咁滯啊！所以原來顏色都有一樣咁嘅嘢。 其實會唔會因為多人揸黑色車，所以即係 in proportionally 就多咗賺？ 有一個潛在可能性，但係佢哋點解會話黑色車會意外率又好啊，俾人偷嘅機率高啲？原因係咩咧？因為嗰部車譬如啊，香港會比較好啲㗎，周圍都有街燈。喺外國嘅話，嗰條數據就係因為你街燈。的地方少啊，你逢是沉色的车身，你泊一条静的街上面，你真的很容易被人搞的。 哦、 而个贼选择去偷车的时候，他都会看，譬如你鲜色的太张扬的时候、首先偷的过程不易搞，偷回来不好走，这些全部都是因素来的。所以呢其实去黑色车原来外国。中招的機會率是最高的， 即係呢個係從呢個賊仔的心態， 保險行業出嚟的數據啊， 賊仔心態。 我就知道就黑色車， 但係仲有些很得意嘅， 好玩啊！ 大家覺得中鋪鋪的機會啦。嗱，咁大家覺得乜嘢 雀仔鋪鋪 係中雀仔鋪鋪嘅機會？ 呢、這個唔關顏色事啊， 原來關嘅。 啲雀仔睇咩色先？哦， 原來有關係嘅喎。 黑色。 原來唔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点解啊？ 原因系咩呢？原来话佢系点样去瞄准先，就因为咧佢飞飞飞嘅时候，突然间下面一个好光猛嘅位置，会引到佢嘅注意力啊，佢就喺嗰度嚟。 但系佢会因为地下嘅嘢而屙屎咩？ 同埋佢会受惊啊！有阵时系，即系佢突然间， 即系会咩嚟噶？ 突然间咁大嘅嘢，或者蓝色嘅车好容易中嘅。 真 的、原来跟住佢再讲，仲有啲咩咩颜色特别容易中？原来红色都系，所以我就谂翻起啦。有一日我咪话拍咗喺外面之后，我去攞车嘅时候， 集中喺你 开完 party， 周围都冇，净系我车顶中晒、就 是，集中喺你， 集中晒喺我度。红色咯，原来就系、是、又系咁样嘅原因。 即系红色、白色嘅啫，系特别容易中 之。蓝 色都容易中噶， 蓝色都容易中。 系啊 ，OK， 呢啲都几得意嘅嘢嚟。 好玩啊！ 招财又好啫，招虫咧，大家觉得乜嘢颜色嘅车招虫嘅机会率最高？ 虫 绿色 飞紧嗰啲或者咪好多啲蚊子仔嗰啲嘅，我以为系绿色，但系唔系绿色， 系光猛嘅红色、橙色嗰啲。 嗰、那个系列嘅嘢嚟嘅，原来系黄 色 啊！啱啱你嗰部 泥黄色你中晒啦 。原来嗰个咧，佢系容易招一啲无端停咗你架车嗰啲虫仔咧，识飞嗰啲，原来系会有呢啲嘢嘅。 佢想做咩啊？佢以为系咩啊？ 其实佢可能以为佢系一棵树。 系啊， 咁绿色咪更加易种。如果 其实嗰个系列嘅都容易嘅 ，OK， 系啊，即系颜色原来都可以有好多嘢要注意噶。 你唔讲真系唔知。 多谢潮潮今日带嚟好得意嘅信息啊！咁大家就根据自己爱好拣自己中意嘅颜色啦。好，多谢晒，十二点半翻嚟，我哋风骚快人点唱嘅时间187238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大约360万人次，按月升31%，累计今年头七个月共有近1650万旅客人次访港。七月数字显示，297万多人次来自内地。其余的61万多非内地旅客人次之，其余的61万多非内地旅客人次之中，大约一半是短途客。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话，旅游业正系稳步复苏，访港旅客以东南亚市场恢复最快。上月来自菲律宾和泰国的旅客量已经各恢复至疫情前同期超过90%，其次是内地市场恢复水平大约70%。旅发局话，未来几个月会继续邀请不同人士访港，亲身体验香港旅游乐趣，制造更多正面口碑和评价，协助宣传，并且透过举办旗舰盛事吸引旅客来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引述处理印尼驻香港总领事澄清，安排印佣来港工作的收费架构并没有改变。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的理解是印佣的招聘费用不会转嫁香港雇主，又相信事件已经告一段落。陈东峰表示，事件出现罗生门，因为印尼人力仲介工会上个星期在港举行记者会，当时工会有即场致电印尼的移工保护局代表，对方在电话之中表达会实施新的收费方式。陈东峰表示，印尼移工保护局属于直辖于印尼总统的劳工事务委员会，专门针对外出工作劳工权益政策和規條等。至於工會當時是否獲印尼政府授權，他就無法證實，但是希望孫玉涵的說法可以做到一錘定音效果，讓業界得以平穩運作。環保署建議修訂噪音管制條例，包括立法禁止在公眾地方或者附近範圍使用揚聲器叫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环保署评估及噪音组首席环境保护主任李志坤说，过去五年有170多宗检控，平均罚款4700元，亦都判罚过最高10000元。但是透过传票始终需时，针对短期租约的店铺送达传票亦都有困难，建议中定额罚款可达至即时效果，加强阻吓作用。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话，有关方面持续执法，店铺自然会克制，但是重点是噪音水平几多才是指标。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郭佩凡欢迎修例，认为可以多一个工具执法。北角反商协会主席黄伟全亦都赞成修例，认为定额罚款10000元可达至较大阻吓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大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28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52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5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3点，跌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阿里巴巴96.6升2.3，盈富基金19.65跌0.13，腾讯控股336.6跌3.2，恒生中国企业67.58跌0.84，中国移动66.2升1.35，友邦保险73.4跌3.5，美团137.6跌3.4，创科实业81.85升2.9，中国平安51.35跌1.55，碧桂园9.5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4.67，瑞士法郎0.876，加元1.344，人民币7.229。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港金报17,845跌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9美元，卖出1,91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 伍总，我哋今次过嚟就系想同你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你真系想搞到鱼死网破咩？ 网破唔破我唔知道，总之我而家已经系一条死鱼。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你有冇用过呢个手机程式开私家车坐啊？ 你用呢啲出租汽车服务前，要问清楚架车有冇运输处发出嘅出租汽车许可证。上车时亦要留意挡风玻璃有冇展示许可证，冇许可证嘅车本身已经违法，万一发生交通意外，第三者保险可能会冇效噶。 吓，咁冇保障，咁我要搞清楚架车有冇许可证先坐啦。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点唱嘅时间啦，电话里面咧有第一位朋友啦，系咪？ 喂 喂，你系邓小姐，你好。 Hello， 邓小姐，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今日有咩点唱，有咩讲啊？邓小姐， 我想点唱俾你哋个老友听啊。 即系边个老友啊？ 家居明啊。 哦， 点解嘅？ 系 因为我听咗佢嘅讲座，同佢讲话，我今日要打电话嚟点唱俾你听。 冇答佢系嘛？ 系啊。 你为咗阿明仔就打电话嚟，佢点啊？佢有冇肥到啊？ 佢好风趣咯，依然咯。 系啊，一向都好风趣噶佢。系。 你得闲，你哋得闲再搵翻佢翻嚟做节目啊。 好啊， 好啊。 佢冇咁忙先啦。 系啊， 系啊。佢话佢依家勤力咗接生意啊嘛，我训斥佢。 因为你啊，你仲冇讲，你话叫佢俾心机做好啲生意先。 系啦， 佢就啲生意好翻啦，佢会翻嚟噶啦。 系啊， 放心放心放心， 最紧要开单。 佢都好开心啊！听佢做讲座咧，好似同你做节目一样咁开心。 哦，咁咪好啦， 系啊，好啦。 其实我哋啲嘉宾全部都 系 好开心， 我哋好有水准嘅啲嘉宾。 嗯，系啊， 好啦， 系啊。 咁佢教你咩嘢啊？你系上佢嗰堂家居，佢教你咩啊？ 冇啊， 装修啲咩 嘢咯？因为有时听你哋嘅节目咧，我系做紧嘢嘅，咁有时会 miss 咗佢讲嘅嘢。 嗯， 咁啊，特登去听下学下嘢咯。 嗯，犀利。 是啊， 哦， 学到嘢噶，学到嘢噶， 嗯，有噶有噶，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有啲嘢嘅话，你如果学咗嘅，你自己喺屋企嗰度搞下咧， 系啊， 有成功感 嘅，我同你讲， 唔使下下要搵外边啲人啊，自己可以搞得掂最好， 成功感噶， 系， 系啊， 系啊， 系有用噶，所以第日你哋得闲再搵佢翻上嚟教学我哋嘢， 有 得 好，咁你今日有啲咩点唱？ 点首朋友俾佢听啦。 好啊，多谢你有心。 嗱，而家我喺呢度郑重同呢个韩国伟讲，我真系有点唱俾你听。 喂，开人个全名，你有冇搞错啊？ 唔该。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同你唱歌夹 band， 合作总不间断。时光匆匆，转眼已十年，直到今时彼此友好，始终亦未变。讲起理想，亦都可算达到，说起往年，就似喺正目前，大家一起唱歌，大家心意互见，其实有爱绝无改变。朋友这一句歌代表心中有线，时间终不再返，未改心中信念。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问有几人彼此友好，始终亦未变。深深记得，实在相对共勉，众多以后未必胜目前，大家一起唱歌，大家一再互勉，同中有爱万片千片。 温雅嘅呢一首朋友啊，送俾头先嘅吓阿嘉君明啦，咁 Miss Tang 啊， 系啦 ，Miss Tang 打嚟嘅，好电话里边另一位朋友啦，伟伟系咪豪豪妈啊 ？Hello， 系啊， 系啊，豪豪妈， 你好啊， 你好啊，点啊？ 你好嘛？ 我好啊， 点好法啊？ 点解紧张？深呼吸先啦， 你第一次打嚟啊？ 唔係，其實我打咗好多次嚟，不過 咁 呢兩年就好耐都冇打過嚟啦。 呢兩年， 係啊，因為疫情啦，佢哋喺屋企照顧小朋友，佢哋又唔中意聽，咁啊個電視霸俾佢哋霸住咗，開唔到個收音機聽你哋啊。所以而家佢哋趁住去出去學嘢啦，跟住先有時間聽你哋電話咯，收音機啊。 好啊，咁咪講啲小朋友，咁你今日咪想點咗俾屋企人㗎？係 啊，因為咧六七八月咧都好多屋企人生日啊。 哇，係啊，邊幾個啊？ 係啊，咁咧首先講咗八月先啦，八月四號咧就自己生日啦，啱啱 過咗， 恭喜， 咁 咧八月七號咧就係二舅父生日啦， 八月七都過咗噶咯喎， 係啊，跟住八月八號， 係啦，你又嚟緊八月七號， 係啊，八月八號就契爺生日， 都過突 啦，係啦，跟住八月十四號啊姑奶生日啦。然之后八月十一号咧，朋友小学同学阿 Cap 生日。八月十八号咧，嚟紧呢个咧就系我老公生日啊！ 哇，老公叫咩名啊？ 阿张明伦啊， 阿伦哥， 你唔使成个名嗌嘅，你可记得咁嗌佢嘅系嘛？ 伦哥与伦嫂啊， 你系咪成个名嗌嘅？有时候我听到有啲夫妻咧会成个名嗌佢，喂张明伦， 系啊，喂陈大明， 食饭咁样嘅会唔会咁嘅？ 系啊， 系啊。咁咧，七月咧就你咁九月啦，九月咧就九月七号我个细仔生日啊，九月十九号咧就系姨丈生日啊，跟住七月，其实七月咧就系有七月尾啊，欣乐啦喺啱啱移民咗去英国嘅，咁我都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咁七月十五号咧叔叔生日啊。 即系阿欣乐嘅爹哋啦， 好多啊， 系啊，咁咧 佢而家仲翻转头七月啦， 系我知啊， 系啊， 有啲混乱我， 系啊，佢八月跟住九月跟住七 月，系啦， 十七号咧就 六月 啦， 而家就六月， 佢啲太咪跳， 咁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咁六月十六号咧，阿欣乐嘅细妹生日啊，啱啱一岁生日，喺英国，系啊，英国出世嘅。咁咧，阿 Tracy 咧就系八月廿一号生日嘅。 阿 Tracy 系边位啊 ？Tracy， 小学同学。 又跳翻去八月， 百几个我谂会有百几个点唱， 几好啊你， 好正啊，好开心啊， 好开心， 真系，你系咪有张纸写低佢啊？ 快乐，身体健康啊！ 姐， 你哋嘅三个我都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多谢多谢多谢， 我好中意你哋啊！ 多谢 多谢，继续支持啊，好唔好？ 多谢阿伦哥伦嫂， 多谢多谢多谢阿伦嫂，多谢晒 咁多位朋友生日快乐，多谢你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我最 简 单，唔该， 好，得知道，好啦。达丹啊 ，Joanna 咧，佢话咧，我日日听你嘅节目噶，今日咧系我嘅新姨生日啊，祝佢24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后遇到任何风浪都系迎刃而解，爸爸妈妈永远系佢嘅后盾嘅。送俾大家咧就系呢个直播啦，爱很简单。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陶喆嘅呢一首《爱很简单》，时间早十分钟，晏昼一点钟，我哋听下下一位朋友系咪呢一位就系程小姐啊？ 系啊，你好啊 ，Hello， 程小姐你好， 程小姐 你好， 马 小强你好， 你好，程小姐你好， 今日有咩？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今天有咩奖啊？ 好耐冇听呢个暗号，有啲唔开心。 我第一次打嚟噶咋， 系咩？ 哦，系啊，一打就通咯， 好开心啊！ 点解要等咁耐先打俾我哋啊？ 系啊。 唔系啊，因为要翻工嘛。 切，你都系求求其其啦。 我日日都喺你哋喺收音机旁边陪住我噶。 你翻工但系可以日日听住收音机嘅咩？咁好嘅。 系啊，可以啊。 哦，即系唔影响工作嘅。 唔系用个耳机嚟听住咁咯。 有冇计错数啊？ 计错 冇冇计错数。 咁你系做咩工种？你可以一路听住收音机嚟做嘢嘅。 冇噶，一路做文职工作咯。 哦，咁笑起上嚟嘅时候咁点算？ 惊唔惊人知噶？惊唔惊人知啊？ 惊唔惊人知？唔怕， 即系老细唔话嘅，系咪啊？ 老板俾我听嘅。 咁咪叫晒成公司听咯，开晒嚟听啦，开开心心系咪啊？大家 都可以噶。 哇，正喎！ 正啊！咁今日点唱俾边个听啊？程小姐， 今日点唱俾我女女生日听嘅。 好啊，女女咩名啊？ 我先补足咗我妈咪生日先。我妈咪8月4日生日嘅，系啊，祝佢身体健康。可唔可以唱首歌俾佢听？ 好，嚟啦， 我嚟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阿姨，恭喜你！ 咚咚咚咚， 多谢晒，多谢晒， 几多岁生日啦？ 八毛， 我妈咪差唔多80。 哇，做大寿咯， 系啊， 系咪啊？会唔会啊？要搞搞佢，开心下， 搞大佢， 开心开心 啊， 系咪啊？ 系啊，同佢食咗餐饭咯， 咁啊好啦，咁啊乖啦。 喂，咁女女系几多岁啊？女女， 女女十零岁啦， 十零岁嘅，叫咩名啊？女女讲唔讲得啊？ 女女叫 Anki， 啊嗱，咁你有啲咩说话想？ 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俾心机读书啦。 你一定有啲嘢想同佢讲嘅， 多数都系俾心机读书噶啦。 系啊， 啊哈，拍拖未啊佢？ 差唔多 有冇拍 拖未啊？ 冇，好俾心机读书噶咋？ 唔系啊，都可以噶。我介绍个男朋友仔俾佢先， 就系你啊？ 唔系， 佢今日有冇听啊？佢而家有冇听啊？ 佢今日冇听啊，因为佢要去学嘢啊。 哦，咁咪继续听重温咯，吓。 是啊，我会啊，会噶。 你今日是不用翻工的？ 我今日要翻工。 都翻，而家都翻 工。仲翻工？ 系啊， 对唔住，而家星期五，系噃。 哎呀， 冇啊，不过傻傻地行咗出嚟打一个电话咁咧。 哦，好 啊， 唔系，你公司又话任听嘅，点解要行出嚟？ 可以任听，不过但系佢哋开住好嘈，咁我行出嚟听会劲啲啊嘛。 专心啲啊嘛，同你倾。 诶，系喎，咁你点唔点俾啲同事啊、老板听啊？ 使唔使？ 点俾我两个老板听啦，系啦，吓一个阿陈生一个陈小姐咁啦， 系陈生， 阿陈生同陈小姐啊， 系啦系啦 ，OK OK， 好， 陈生， 工作愉快， 睇住你个同事啊，又走咗出去倾电话， 我衰啊，你咁讲嘢， 俾我老公， 我忍你 听啊， 咩老公咩名话？ 我老公 Andy， 好得冇错， 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同埋俾我个另外个女女阿 Suri， 好。 系啊，咁祝佢学业进步。 好啦， 你俾心机做嘢， 同埋俾所有人啦，身体健康。 好，好啦，系咁，拜拜。 互助互赖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做例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让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对，今日打咗电话嚟又接唔到你电话，讲声唔好意思啊！因为下个礼拜五咧，大家早少少登记咗，点唱到噶啦。而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嚟到个尾声噶啦，喺度你祝贺阿马六爷咧，快快脆脆好翻啦！下个礼拜精精神神、靓靓仔仔翻嚟做节目，好唔好 ？OK 啊， 但唔系啦。 嗱，唔系有一件事我想追究嘅，就系话打咗电话嚟播唔到出去咁。点都要揾个人负责噶、 嗯，好，咁我负责啦，好唔好？嗯， 系啊， 好唔你想我点？使唔使？使唔使同你？ 佢又好疑惑，佢又想闹我，老，梗系之后讲咩？ 我见你病，我费事攞你命。下个礼拜一你就知，再见。 OK， 下个礼拜见，拜拜。 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